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。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啦，丰台旅游委邀您到南苑村饱览自然美景，体验回归田园放松身心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乐趣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奥吉通奥迪14周年庆，即日起至5月30日，购国产奥迪 A3 A4L A6L Q5可享1年免息，并额外赠送5000元工时费积分和5000元延保抵扣券。奥吉通奥迪6571-8787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。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，我都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经典的音乐。今天呢，说到的话题是最打动你内心的影视主题歌曲。不知道你心目当中有哪一首影视主题歌最为打动你呢？而说到影视作品，我想纪录片是其中的一股清流了。在2016年初，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剧集版呢，在央视首播，而此次呢，也是宣布以电影的形式回归。在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口碑呢，近乎是零差评。电影的导演萧寒认为，片子从人文和人性的角度呈现出了大历史小人物的情怀，对于这样一份感动和价值观的认同是不分年龄的。而我看这一部纪录片，确实是因为一个网上的提问，叫做你为什么要留在北京。一个网友的回答把我感动到了，他说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就去故宫看一看，因为那里一群有匠心的人在认真的对待生活。听到这句话呢，想想就觉得很治愈。我国的匠人们是跨越了千年的时光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文明和荣耀的交流，这样的感觉也真的是非常奇妙。所以接下来想要分享给你的是陈粒所演唱的电影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主题曲。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，闭上眼睛，你就会觉得有如一台摄像机浮现，用一个长镜头带你穿过了一扇扇古老的城门。当你悄然走去的时候，带上一阵清风，匠人们和你对望，如若老相知一般。平淡的岁月里，你会感到是他们温柔了这个时光，也点亮了 满天的星辰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接下来一起听到来自陈粒的《当我在这里》。 散落在你身后，

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见过我的发，见过了惩罚，见你的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谎话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。